动力射动着水远上走春风吹 到世界边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热闹的人都怕误会，这种称谓，这一刻把我当成谁，不如白费。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，就剩我一个人，能不能全身而退。有没有真实可以退，如何应对，早知道我何必流泪，我自以为 都习惯这个故事已经结尾，连错也错得这么美，任谁 比你懂我的防备，还是会笑我傻到以为这真心的话不能给，多残忍也都自己安慰。有没有人比我更惭愧，越热烈越沉默以对，别看我我不难过，只要你记得我 知道我何必流泪，我自以为 不习惯这个故事已经结尾，连错也错得这么美，任谁都会。 没有人比你懂我的防备，还是会笑我傻到以为 这真心的话不能残忍也都自心安慰， 没有人比我更惭愧， 越热烈越沉默以对，别看我我不难过，只要你记得我来过。笑我傻到以为这真心的话不能给，不残忍也都自己安慰，没有人比我更惭愧，越热烈越沉默以对，别笑我我不难过，只要你记得我 符合观众的期待，哦，你生气你耍赖，真性情无人替代，多么被你玩弄姿态， 你玩弄姿态， 你看那北极地白雪都轻易被你划开，轮流再没有阻碍，心静地等

天边。 Will you remember me？ 就是自拍得意。 如若爱我，盼你可以合我试一次。来日你我再度相遇，仍是旧日动人笑，给我红叶眼光一片一千片。还望说声不变不改变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对谁都好，你让我们被变数围绕，我只好。 Hello， 我是 Elva 小雅轩。不管你对爱的解读是什么，但是只有真的爱会带给你真心的笑。 都渴望被看得最重要。